在光明星节之际，俄罗斯各政党团体和机关分别举行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业绩讨论会，由俄罗斯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讨论会上，发言者说，朝鲜人民的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是人类所产生的最杰出的伟人中之伟人，并指出朝鲜在他的领导下一直沿着自己发展的道路奋勇前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